今天讲者是谢国康弟兄，他会让我们知道你应该怎么样侍奉上帝。谢弟兄。 试想象一下，你如果有一天要到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你迷了路，所以你就问路人，诶，现在我要去的这个目的地要怎样去呢？那么有一个人他很肯定的告诉你，你直走向左转就会到了，那你就不是很肯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地点，你就问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很肯定告诉你说你直走向右转，诶，两个都很肯定，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所以你肯定会问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就告诉你你随便走就能到目的地。是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对吗？那在今天世人也同样的在崇拜上帝方面也给我们类似的答案，怎样的崇拜上帝喜悦呢？那很多人会肯定的告诉你说，你每个礼拜去上教堂就可以了咯。而另一些人说，你某个节日点蜡烛就可以了。可能有些人告诉你说，你只要捐十分之一你的薪水就可以了，上帝就喜欢了。你只要做善事就可以了。很多答案不一样。甚至有些人告诉你说你随便啊，上帝就喜悦了。你认为这样的答案真的可信吗？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箴言十四章十二节呢，他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箴言十四章十二节，经文说，人以为是正途的路，最终竟是死亡之道。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重大，对吗？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对，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是说他们错，他们可能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环境不一样， 可能他们也受别人误导。因此呢，我们不该凭着个人的见解去决定应该怎样侍奉上帝。就在前两个星期我们遇到一个续访，他问我们，为什么你们的宗教不要放宽一点呢？让人可以去拜神烧香，这样就有很多人进你们的宗教了。那传道人怎样回答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决定怎样侍奉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来决定我们应该怎样侍奉他，对吗？因此呢，我们看看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呢，给我们一些劝告。我们看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来自灵界的主张你们不可尽信，倒要试验这些来自灵界的主张，看看是不是源于上帝的，因为有很多假先知已经到世人当中去了。所以经文鼓励我们做什么呢？亲自查考，亲自验证，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人误导走向这个灭亡之道。如果我们有亲自去查考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确信我们走的是永生之道，对吗？所以我们很庆幸呢，耶和华他是一位有爱心的上帝，他希望人用正确的方式去侍奉他。所以你认为这位这么有爱心的上帝会让人去摸索，找到你就永生，找不到你就自生自灭，会有这样的上帝吗？不会，对吗？他有爱心，他必然会通过某些途径告诉我们崇拜他的正确方式。第一个方面呢，他给我们的就是通过他的话语圣经指引我们去用正确的方式来崇拜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就好像我们手上的一张地图一样啊， 指引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有了地图，再加上别人说的，我们对照下那个地图，哎，你说的转左转右，我看一下，看了地图就知道对还是不对。这是其中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那就是他通过一个引领者引领我们去正确的崇拜上帝。通过谁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所以请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另一项安排给我们的帮助是谁。经文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通过我，谁也不能到父亲那里去。所以经文说得很清楚，是吗？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他必然知道耶和华对人有什么要求，也知道怎样崇拜上帝是正确的。所以经文说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生命，而经文也强调说他就是道路。所以我们有了地图，现在我们也有谁呢？有导游，对吗？那导游带领我们去这个永生之道。因此呢，我们要密切留意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他怎样崇拜上帝，我们也跟随他的榜样去崇拜上帝，就正确无误了。所以在今天的演讲中呢，我们会谈谈专注于耶稣在地上五方面呢，他给我们的教导，怎样侍奉上帝的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耶稣谨守崇高的道德标准，符合上帝的正义。那我们看看耶稣他怎样谈及这个上帝的正义呢？我们可以翻开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这里说，光来到世人当中，人因为自己所做的是邪恶，就爱黑暗而不爱光，这正是他们被定罪的理由。作恶的人恨光，不到光这里来，免得自己所做的事受谴责。遵行真理的却到光这里来，好显示自己所做的事照着上帝的旨意而做。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怎样论及这个上帝的正义呢？他比作光，是吗？那光和暗的对比非常的强烈，喜欢作恶的人恨光，喜欢光的人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世人他们说他们崇拜上帝，但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心里是恨光的，表面上是爱光的。其实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要爱光呢，并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撒旦的世界里面，很多的陷阱，也有很多的引诱。所以我们要选择符合上帝的正义标准呢，那我们就会面对一些挑战。年轻人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年轻人会面对更多这方面的挑战。这里有一个例子例如在这个苏里南一所学校里面，有一个英俊的男生呢，就想引诱一个14岁的女生跟他发生这个性的关系，而这个女生呢却断然的拒绝，然后告诉他圣经明令禁止淫乱的行为。所以因为这样的选择，他同学就嘲笑他了，那么就怂恿他了，说跟这个英俊的男生睡觉呢是怎样求之不得的，就希望这个女生改变初衷。但是他还是坚守他的立场，断然拒绝这样的行为。结果过了几个星期后呢，这个英俊的男生就病得很严重，那医生呢就断定他感染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就是俗称的艾滋病。所以从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这个女生她遵从耶和华的吩咐，禁戒淫乱，为此 逃过一劫是吗？所以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受到了上帝的保护。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帝要我们遵行他的正义，岂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着想吗？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受到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耶和华上帝希望侍奉他的人受到保护，这是上帝对人的看法，也显出上帝的爱心，他很关心我们所有人。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分清是非，憎恨邪恶，喜爱正义。刚才我们有说，虽然我们不完美是吗，我们住在撒旦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仿效耶稣的榜样去行走正义之道。耶稣就是一个例子呢，他鼓励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去做，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也以正确的方式侍奉上帝。这是第一点呢。那第二点呢，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所强调的。他强调什么呢？我们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要是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强调真诚的爱人对吗？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向谁表现爱呢？当然首先是向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表现这种耶稣所强调的这种爱。那在聚会所当中，我们有向弟兄姐妹表现这种爱心吗？如果有的话，弟兄姐妹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吗？所以我们有去留意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吗？需要帮助的，还是进来他们面对什么难题，我们可以去安慰他们，可以去鼓励他们的呢？所以当然不是有难题我们才去帮助他们是吗？反之在没有难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可以跟弟兄姐妹表现这种关心和爱心的。所以最近我留意到马六甲一些姐妹啊，邀请另一些姐妹去她家喝茶吃糕点，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知道，因为呢这种爱心是显而易见的啊。另一方面有一些先驱家庭邀请会中的一些小组去吃晚饭，吃了西了吗，我也是知道。那么还有另一些长老呢，就邀请他自己的小组呢去他家吃聚餐。因为这些爱心和关心呢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些人没有出席，但是感受得到，表现了这种爱心。还有另一种爱呢，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刚才有强调嘛，人的不完美，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啊，不和的情况。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没有怀恨在心，反而对他们表现爱心的话呢，也就是实践了耶稣所强调的这种真诚的爱心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同工所表现的爱心。但是耶稣所强调的这种爱呢，其实也包括同工以外对他们表现这种爱。例如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圣经研究表现这种关心。这里有一个例子呢，很鼓励性的。例如这个培林啊，这位女士呢，她去前往探望她有中风症状的母亲，而这位母亲呢向来是独居的。那她去探望这位母亲的时候呢，她就奇怪为什么后面有洗衣机的声音，然后楼上也有吸尘机的声音，她就很奇怪，她问她妈妈，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在家里面？那她的母亲就说，哦，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看到我家里很有点乱他们主动的帮助我去做这些家务。后来 这些见证人呢还为这名母亲做饭，然后邀请她一起坐下来。那这个培林女士呢就很奇怪，坐下来做什么？ 那母亲就解释哦，因为我答应他们啊，这个圣经的讨论，所以这个培英本来不想参加的，但是后来因为他远道而来嘛，所以就问见证人可以不可以一起参加了。啊，他见证人说好啊，一起参加了。参加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就约见证人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他也会参加。后来呢，再邀请一位朋友一起参加，结果呢，这两个人呢都受了惊，因为这个圣经的讨论呢，后来呢，他们这家人有十个人都成为了见证人。所以这个例子看，让我们看出什么呢？首先，这个培林所看到的是见证人向他的母亲表示的关心和表现的爱心，吸引到这个培林女士后来接受了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强调的呢，不只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表现爱心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尽力的对那些不是信徒的人，也就是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邻人，对他们表现这种爱心，这也是侍奉上帝的人应该做的，而且呢，人人都做得到。所以可见呢，耶和华对侍奉他的人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他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我们尽力去做就可以了。那第三方面，耶稣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本身呢，在地上积极地做一件事情。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7:6，这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7:6，经文说：“你从世人当中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向他们显明你的名，他们本来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语。”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呢向人显明上帝的名字，也就是宣扬上帝的圣名啊。那事实上，其实当时的人都知道耶稣这么做。例如在约翰福音12:13呢，当一群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喊着说：“这位奉耶和华名而来的以色列王来了。”所以对当时的民众来说呢，耶稣确实宣扬上帝的名，众所周知的。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呢，也应该仿效耶稣基督的榜样呢，显明上帝的名字。所以这跟一般的教会不一样。我们看到今天各教会啊，他们声称侍奉上帝，却不愿意让人知道上帝的名字。有一些假基督教的教士呢，他们不但没有教导人认识上帝，甚至还在他们的圣经译本中把耶和华的名字删去，用主来代替。可以想象到吗？如果有一天你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让你的朋友认识，然后你跟他说这个很重要的这位人，他的名呢，不好透露了，他是人啊，你叫他人就可以了，合理吗？这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很神圣的，你叫他人就好了咯。你认为这样的关系能够跟这个大人物的关系能够密切吗？能够亲近这个大人物吗？不能，因为你连他的名字你也不认识。因此呢，崇拜上帝的人呢，就要好好的去宣扬上帝的名字，让人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不会隐藏这个名字。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2:28呢，就有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上帝喜悦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请看看这个约翰福音12:28，经文说：“父亲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提到要荣耀上帝的名，但是耶和华本身却亲自的回答了，他希望我们继续的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遇到一些我们的邻人啊， 或者传道时我们遇到一些崇拜别神的人，我们可以尽力，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用一些技巧帮助他们认识上帝的名，借此荣耀耶和华。我们也因为自己有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呢，而引以为荣。所以这是崇拜上帝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让更多人认识耶和华，这是崇拜上帝的人会做的，也是我们做得到的，对吗？是的，只要我们努力这么做就可以了。这是第三点耶稣所强调的，认识耶和华的名。那第四点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7:14，耶稣本身也为我们立下榜样。在这方面，约翰福音17:14说，我把你的话语给了他们，世人却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所以耶稣呢，表明他是不属于世界的，对吗？因此呢，他在政治的事务方面啊，谨守中立。例如耶稣在死前不久呢，就告诉这个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他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耶稣的回答清楚地表明他对政治的立场，对吗？还有一次，撒旦呢愿意把统管世界的这种权柄赐给耶稣，耶稣怎样？我想一想，他有这样想吗？没有，他断然地拒绝撒旦的给他的 这一切。那还有一次，犹太人要立耶稣为王，耶稣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人们叫他做王，耶稣有什么反应？这里说，耶稣知道他们要来拉住他，叫他做王，就再次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耶稣就不为所动，是吗？而且马上的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的立场呢，非常的鲜明，他断然的拒绝参与这些政治的活动。所以耶稣说，他的门徒也应该采取同一个立场，那就是不属于世界。但是今天一般的教会，他们说耶稣就是上帝吗？他们所拜的耶稣就是上帝，他们有听从耶稣这项吩咐吗？没有啊。他们不但开始参与政治，而且还参与战争。他们这么做呢的目的，就是借此巩固他们自己的势力。而真正侍奉上帝的人呢，他们却不会这么做。他们会在政治事务上严守中立，也不会参与任何的军事活动，包括战争的活动。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立场呢，其实并不好过啊，因为这跟世界的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人认为那是爱国的精神，所以对基督徒的这个中立的立场来说呢，并不容易应付的。那例如1942年呢，有一个20岁的德国耶和华见证人青年，他因为拒绝参与战争而被这个纳粹党斩首，就是处决的意思。那在他临死前呢，他在遗言里面呢，就有力地表达见证人对战争的看法。他死前呢，就在军事的法庭上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从小就受教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受上帝的神圣话语熏陶。圣经说，上帝向人类颁布的最大最神圣的律法是，你要全心全意全智全力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而另一个命令则说，不可杀人。这是一个即将被处决的20岁年轻人所说的遗言。他的遗言岂不是有力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吗？也表达了见证人的立场，对吗？如果见证人拿起武器作战， 他们能够说他们向邻人表现爱心吗？别人的国家弟兄姐妹同样是崇拜上帝的，然后在战争中互相残杀，这样的做法正确吗？不正确，对吗？所以见证人的中立立场呢是有理由的，我们爱整个弟兄团体，想要对他们表现爱心。那么这么做呢，也表明我们全心全意侍奉喜爱和平的上帝，岂不是吗？这是第四方面，耶和华对我们的要求，正确的侍奉他。那第五方面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呢，在地上也专注于做一件事情，这也是为我们立下榜样的一方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位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庄稼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田地吧，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庄稼了。现在收割的人得到报酬，并且收集得永生的谷实，好叫撒种的和收割的都一同欢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把传道工作比作发白了的田地等待收割，是吗？而耶稣在短短的在地上的三年半期间呢，也全神贯注地参与这项收割庄稼的工作。所以可见呢，耶稣他非常重视传道的工作，那就是让人知道天父的旨意，直到他离世的那一天为止。所以因此呢，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要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仿效耶稣的榜样，帮助人认识上帝的知识。所以由于这缘故呢，我们对于传道工作是很认真的，不是马虎了事的，得过且过，对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侍奉上帝，我们就必须想想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有全心侍奉上帝的话，那我们是否乐意出来传讲圣经的信息呢？那我可以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全力的支持传道的工作呢？那我有没有改善传道的素质呢？有没有努力的增加传道的时间呢？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显示我们是否有忽略这件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呢？请看看约翰一书二章三和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和四节，经文说：“我们时刻遵守上帝的诫命，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认识上帝。人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都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这个人心里。”这经文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而那些说认识他而不遵守他旨意的人呢，就是说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省察自己的情况，我们是否有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刚才我们有谈到五个方面，是吗？耶和华希望我们怎样侍奉他。第一个方面我们温习一下，那就是要谨守崇高的道德标准，符合上帝的正义。这样做的话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也能够正确的方式崇拜上帝。第二点呢，要真诚的爱人，除了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之外，也应该爱弟兄姐妹以外的邻人，对吗？那第三，我们要宣扬上帝的圣名。我们有没有以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为荣呢？有没有时刻的向人表明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留意的。那第四就是对 对世事、对这个政治呢，严守中立。这是耶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呢，拒绝参与任何有政治或者政治色彩的活动，也不会参与战争。这是对人表现爱心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吗？第五，那就是我们要重视传道的工作，所以很清楚是吗？这个五点。所以看完这些特征呢，我们就可以问问自己了，在今天哪一个宗教团体总是根据圣经教导人传扬耶和华的名和他的王国呢？有哪一群宗教团体遵守上帝的吩咐，彼此相爱，不属于世界呢？哪一个宗教符合这些所有的条件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会留意到其实并没有，只有耶和华见证人符合这些条件。所以鼓励那些在座的，如果你们正在研读圣经的，可以鼓励你们继续跟见证人研读圣经，加深对圣经的认识，学习耶稣的榜样，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呢去崇拜上帝。所以在演讲结束前，我们先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呢，鼓励我们，如果我们努力这么做的话，会有怎样的益处呢？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说，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以正确的方式侍奉上帝呢，耶和华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反之他会赐给我们美好的福分，那就是永生的希望。所以我们想想刚才的引言呢，有些人讲转左，有些人转右，现在我们有地图，有了地图我们跟着地图，然后再跟着导游带领我们到这个永生的道路。现在你越来越靠近目的地的时候，你看到哇，成千上万的人都走同一条路，这个时候你还会怀疑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吗？不会，你很肯定这个就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而一直往前走，直到走到目的地。因此呢，耶和华见证人很乐意的帮助人认识上帝，也乐意的帮助人上帝对于我们崇拜的要求。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以上帝悦纳的方式去崇拜他，从而享有内心的安宁和真正的保障，将来能够享有永生的希望。